清晰我的心，承诺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装会留相信，

游戏。

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，只剩挥散不去的难过。 分不想爱谁，便有

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起了生命的危险，还来不及完成春天的心愿，突然间牵挂在聚散之间，只有爱的乐章告慰着思念。别害怕，我就站在你身边，现在一起爱会让我们勇敢。别害怕，我就站在你身边，看黑夜无法吞没黎明的天。我坚定的不让泪水流上双眼，付出一切只为生命的宣言。我微笑着伫立在生死之间，爱的火焰燃烧心中，心中

难免会碰到波折。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，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 你有想过吗？当我们偶尔沮丧和失望的时候，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，却正在发生着一些美好的事。只要我们用心生活，总有一天，这些美好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因为人生啊，就是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。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